大家好，我是02， 我是18， 我们是5520。 现在时间是9月19号下午2:45。我们一样来分享一下近况好了。 你最近是不是发生一件悲剧的事情？ 我觉得我等一下分享两件事都是悲剧。 确实。 我先讲一个好笑的好了。 好。 我大概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从床上摔下来。我已经非常非常久没有这个经验。上一次摔下来不知道多久以前。我跟你讲，从床上摔下来就算了，我整个人砸在我们家电风扇上，我们家电风扇碎掉。 你是睡一睡就是翻滚，然后就滚到床下了吗？ 对，我是就是一个翻身就掉下去。我因为那天刚好我就换头睡，我原本都 换头睡是什么意思？ 我习惯睡床尾，我那天睡床头，然后就掉下去。 你睡床尾，所以头在这兒。 对， 你好特别，很神奇。对了，跟大家讲，一般有个蛮特别的习惯，就是你睡觉是趴着睡。 对，我一直以为大家都是趴睡。 就那时候就是住宿舍的时候，我就是才发觉说，哇，原来有人趴着睡觉耶。 这很奇怪吗？ 就很神奇啊，因为脖子不会很痛吗？ 好像比较会是呼吸不到空气。 因为如果要趴着睡，你就头只能向左侧或是向右侧， 对对对， 你不能在正中间。 对， 除非就是枕头挖一个洞这样。 Hello， 请问你在做什么桑拿吗？ 所以你就是也没有睡觉睡到就是落枕过之类的。 没有哎， 这么神奇。 我正躺才会落枕。 哈，太 我超奇怪。 所以你很小，从小就是。趴着睡这样， 对，而且我睡觉有一个习惯，我一定要带我的抱枕。我是不管去哪里都要，就我即便是出国，伯伯 对，就是大家可能有的人是小贝贝，我的是抱枕，就像白痴公主的阿田。 对，但其实不能说我也有小贝贝，就是你现在看到了， 我看不出来哪一条是小贝贝，他们看起来很 new 哎、欸， 你知道这个？那格子格，它其实是一件衣服。 对不起，它是男友的衬衫吗？ 对。他跟我很久哎，他就是从我们那时候刚在一起，已经2年了。 然后你每天都抱着他睡觉。 对， 你男友没有觉得 很可怕？而且你知道，他觉得他可能之前前阵子觉得有一点，就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一点。然后我最近就跟他说：“你可以再给我一条吗？”因为我说如果这件拿去洗了怎么办？我没有给替换的。 而且这件没有洗过。 有洗啦，有洗，我会定期洗，但是我又做了一件更变态的事情，就是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固定会喷一款香水，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请他给我那件衣服的时候，我就叫他把它全喷满，然后就用那个塑胶袋就是密封起来。 干啥呢你？ 怕它味道不见，但现在就过了这么久，它的味道就真的早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很变态，我就去买了跟他一样的香水，就是那一罐。 我大家可以闻一下吗？ 可以，就是时不时补充一下。很噁吗？ 不会，可是我觉得香水是一个，它是一个恋爱的因子耶，就是香味。 就是我现在少数能够就是唤醒我跟他记忆的一个东西。 可是我女友是没有香水的人，对，所以我很容易被香味吸引。我觉得找伴侣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身上的味道。 对对对， 就算是香水也好。 对，我也觉得 磁场。 我也觉得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有可能就是被那个香水给迷惑了。 好， 被他的香水还有他煮的食物迷惑。对 ，OK，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悲剧要分享？ 哦，那个悲剧是我现在真的觉得我被诅咒。真是那时候跟你讲的时候，你是不是也觉得我被 诅咒？我真的觉得你被诅咒， 感超夸张。我之前在租屋那一集不是有讲到，就是说我每次租到一个新的房子，就会发生一些就是很悲剧的事情。这一次我原本以为一切都没事，不会再发生了。 大家还记得他在以为没事的时候，房屋滴水吗？天花板漏水。 对， 解决之后，大家来再看发生什么事。 本来以为哦都 OK 都正常了，也没什么，就是。家也不住在五楼，也不会有什么就是滴水或者什么漏水之间的意外。就殊不知有一天，上个月的某一个礼拜天，我在家里就是上韩文课，远端上韩文课的时候，突然听到砰的一声， 然后就是巨响、啊， 对，一声巨响之后，我就一直听到水就是滴滴答答流出来的声音。然后我就想说，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的座位是看不到浴室里面的东西。我想说，应该只是莲蓬头，它可能不知道怎么样突然开始漏水。 好，然后我就那时候超狼狈，因为还在上课， 嗯， 我就赶快把视讯关起来，然后把就是声音关掉什么的，然后就赶快去看，结果是我的马桶水箱破了一个洞，潺潺的流水就从上面流下来。 大家告诉他是不是被水走了？ 我是觉得超夸张的，我人生没有遇过水箱破掉，然后水喷出来。 他竟然被诅咒，而且每一件事都跟水有关、欸。 对啊，超干超荒谬。 你如果没有发财，我真的是觉得这世界对不起你。 真的，你知道这是我就是租房子第二次马桶坏掉了。 上一次马桶坏掉也是水流出来，我记得。 就但上次马桶坏掉是从那个。 下面 下缘就是会渗水出来，但这一次是直接碰一个洞。我那时候跟一巴掌的时候，他整个傻眼。 这里面诅咒了。 当下真的心慌哎、欸，慌到如真的哭笑不得的感觉。 可是我看到你传给我的影片，我立刻就笑出来了。我真的没有办法阻止自己不笑。 太荒谬了！你看，连外面的车都在笑，我这么荒谬。 砰砰砰！这排气管。 对，反正后来就是那个，而且就是水一直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把它关起来，然后还在这边上课，我就只好把门关起来，然后一直听水流声音。 他修很快吗？ 他隔天才来帮我修，因为那天刚好是礼拜天 哦， oh. 所以他没有上班，所以就是只能那个先放着，然后我 就让一直流水。 没有没有，他有教我，他有打电话教我怎么把那个水的开关关起来。 嗯， 对，然后隔天才来换了一个新的水箱给我，然后我就有问那个就是修的工人，我跟他说怎么会破掉，他说、嗯、不知道哎、欸， 你被诅咒啊？对，为什么为什么？ 不知道哎、欸，然后因为房东还有特别问说是不是人为弄坏，他说没有，这个就是自然弄坏，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坏的。 房东不要给我在那边多嘴， 对， 怎样才能人为弄坏一个洞？ 对啊，他那个真的，那真的太夸张了，我真的是。我真的无话可说。 没有，房东应该也觉得很夸张，怎么会租给你两个月他就喷了？ 对，就一下 就 滴水，那就喷。是不是我问题？ 哎、欸， 讲到诅咒，我又讲到想到另外一件事情，补充一下，这刚才没跟你讲过，就是我不是跟你说我就是有手上会接一些学生吗？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嗯、然后我在公司里面就有一个传奇，就是只要我接手的学生都一定会有意外发生。我现在手上已经有大概两个学生，就是把电脑弄坏，自己弄坏。有一个是他说他在开那个笔电的时候，就是手劲太强，他直接把整个萤幕打凹，就是凹坏。我等一下再找那个照片给你看，干超好笑。然后有一个是他的电脑被偷，放在车里面，然后被偷。 他在车厢里被偷吗？ 汽车。 汽车里要怎么被偷？那个人破窗吗？ 对，破窗，然后把电脑偷走这样子。然后其他的就是小问题，就是电脑坏掉。然后有几个是比较大的意外。就是有打过几次给学生，他就说他刚出车祸。 哎、欸，我可以问 话。然后还有那种就是骨折的， 太扯了。我想问那个情感专家的后续。 情感专家的后续就是他们最近好像过得蛮好的 哦，恭喜他。 就是他们两个有持续的在聊天，然后啊，那个人他就是。前阵子七月的时候还是八月的时候生日， 嗯， 他就有跟我讲，然后他就说对方有送他礼物， 嗯， 然后跟我炫耀了一番。 所以那个礼物你等一下有照片吗？ 他没有给我照片、哦，但好像跟我说是类似保养品还是化妆品之类的东西。 确定不是自己买给自己的吗？ 我就姑且相信他，但反正他就是有一直跟我在 update 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最近想要去，但我们这聊很多。 对啊，你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在他上面？ 真的是每次都跟他花很多时间在 他有跟你说什么在五分钟吗？ 有。然后他最近就是要开始去工作，然后是跟那个男生的职业有相关，然后希望之后可以能再越靠近他这样子。 哦，很不错啊， 是不是？还是有些紧张， 祝他们 下次再告诉你是更新的进度。 好， 对，反正我刚回来诅咒，就是我在我的那个部门就有一个传说，只要给我接的学生，都一定会有意外发生。 你的学生很可怜哎、欸。 之前还有一个是，他就是准备要通话的前几分钟，跟我说他的爸爸脚骨折还是出车祸。 Oh my god！ 然后我同事说，你终于把魔爪伸向别人的家属了。 哇，你真的是诅咒，你整个人是一个诅咒。 对啊，怎么办？ 你跟这个世界运行的磁场如何？ 我真的不得不相信的，其实。 不得不相信自己本人就是个诅咒。 对啊，就太多事情发生 了。我现在有点担心，我坐在这里会不会有什么安慰的危险？ 不会啦，应该是还好。 毕竟我们都相处 亲近的人，应该是还好。 我等一下打开，就是会不会就爆掉？ 不会啦， 好， 相信我。好，之前你看我们前面这么欢乐，你就讲讲最近的悲剧的事情。 对，我们要切回来今天要聊的主题了。 对，今天要讲什么？ 就有一个小小的近况，就 是其实之前在某一集有提到，就是我们家有养一只宠物鼠，黄金鼠。 对， 那它叫萝卜头。它在上个月底的时候离开我们了。 是， 所以今天想要来聊一集，就是关于养宠物的。那主要会讲老鼠比较多，因为这是我比较。深刻的经验， 萝卜头特辑， 对， 纪念特辑， 对，其实这是我第一次陪一只动物从头到尾。 你跟他相处多久了？ 两年半，大概两年半。对，以老鼠来说算很长，因为老鼠它其实是人类生长的33倍，所以老鼠过一天等于人过一个月。 哦， 所以它两年半大概已经70-80了。 确实，一般宠物鼠的寿命大概都多长？ 2-3年。 哦，那其实他就是差不多了这样子。 但其实最后是生病离开的啦，他就是长肿瘤，然后老鼠恶化的速度又很快，可是又非常不适合开刀，所以我们就 让他身体毕竟那么小， 没错，他们可能麻醉就会走了，所以我就想，我一知道他必须要动手术才有可能康复的时候，我就拒绝医生了，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安宁疗程这样子。 是。但是当下是什么样的契机？你发现他生病，然后带他去看医生？ 应该说他胸口就越来越肿胀。我一开始没有想到是肿瘤，我以为是脓包之类的。但如果是脓包的话，可能就没这么严重。但后来去检查就是肿瘤，就很大颗，所以就一定是恶性的。 是， 对啊。可以讲讲看我之前是怎么遇到他的好了。 好。 其实，在养它之前，我有养过很久以前有养过宠物鼠，但我说这是我唯一一只从头到尾陪伴它的嘛。之前都养一养，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逃家就不见了。真的？ 逃家哦。 对，他们就会不知道他们就学起来怎么打开笼子，然后就离开了。 很厉害。 对，因为小时候比较没有养宠物鼠的观念，所以是买那种 笼子的 铁栏，对对，那种 笼子给他们。那种小老鼠会自己打开。 他们很厉害，他们会学习。 哦，好强哦。 所以，但其实它是对老鼠很不好的，这个很容易夹到它的手。 哦，你说铁笼，我记得你是用一个蛮特别的方式去养它的。 我是用整理箱，就是它是一个半透明的箱子，然后它有开风扇孔，然后再开几个孔装那个叫什么滚轮跟水。 那个是要改装是不是？ 对，那个的话网络上都有卖，有些专门在做这个的厂商。 哦，是啊。 或者是你可以在 Facebook 的社团找到，有很多就是老鼠领养相关的，他们都会附带有卖这个。 哦， 或者是像我最近可能就会脱手我原本在用，因为我也可能不太会使用到了。 是。 那小时候没有观念，所以也会放木屑，但其实木屑对老鼠非常不好。 那为什么就是还是会有很多宠物店会卖木屑？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就是 那应该要放什么？ 应该要放厨房纸巾，或者是比较，因为像木屑它有些可能如果切割没有好的话，它是会有伤害功，就会伤害、 哦、割伤这样子。 对对，就像我们人拿纸的时候，有时候会被纸割伤、哦，就是木屑是会割伤老鼠的四肢的。 是， 因为老鼠的四肢其实仔细看它们也是肉球。只是很小颗， 很 小颗， 小肉球这样。 对，所以我都会放厨房纸巾或是一些纸张类的，就是把它撕碎，然后变成、 比较柔软的那种纸这样子。 对，那我觉得其实也算蛮省钱的。我觉得如果对于你想要养宠物，但你有一些就是经济上考量的话，我觉得宠物鼠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除了你前期会需要买整理箱，它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笔的费用之外，像它的饲料啊，还有它的垫材，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纸巾、垫材，然后都不会让你花到什么钱，因为其实你如果买一桶超级大的饲料，可以吃老鼠的一生诶。 毕竟它 就是食量也没有到真的像狗狗或猫猫那么大。 对，像老鼠它吃的话，你就是让它吃它身体的十分之一的大小就好了、 哦、 的那个量。 一天吗？ 一天， 那真的不多、欸。 一天喂一次，所以你就是我会觉得养老鼠会是一个，你就很想养宠物，但是你可能经济上有考量、嗯，就我觉得非常推荐。 嗯， 然后你像厨房纸巾什么，这个会我自己会比较勤于更换，因为我怕会有味道，而且我又很怕虫。 嗯， 这个如果味道很浓的话，可能会吸引一些虫过来。 嗯， 所以我自己是可能三天就会换，整个都换一次。 哦，那其实蛮勤劳的、啊。 但有些他们都会一个礼拜多才会换。 嗯， 对， 但 是看你在不在 意，就是卫生对宠物也会有一些影响。 嗯，其实好像要比较久换会比较好，因为老鼠它其实是习惯每一个东西都有自己的味道， 哦、 所以如果你帮它换，它又要全部都再滚一次， 就跟我刚刚那个是一样。 你的小衬衫，对，它就是要全部都再滚一次，然后它像厨房纸巾这些，它可能会放进嘴巴里面再把它吐出来这种，它就是需要全部都能沾满自己的味道。 嗯， 然后还有需要花费的是。像你养猫，它会有猫砂；你养黄金鼠，它会有鼠砂。它们也是拿来尿尿、上厕所用的。 嗯， 所以我觉得养黄金鼠很好的地方 是， 它、啊、 也 是 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面吗？ 对，嗯、很好的地方是它们有这个上厕所的观念，出生就有哦， 好厉害哦！ 对你完全不需要训练，它就知道要去 鼠砂 上厕所。 猫咪也是知道吗？还是猫 咪 要训练？ 我不知道哎、欸， 你不是有养猫咪吗？ 狗是要训练，但猫，我想我养猫离它们出生已经非常。多年前了、 哦，好吧， 我已经忘光了。 欢迎有养猫的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跟我们分享。然后鼠砂的话，它一包也才60块，然后可以用个，应该可以用个2-3周。 嗯， 所以我是觉得还好。 就其实养宠物鼠的成本就是没有到很高，这样子，入门的门槛比较低。 对、 嗯，但你就是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它可能不会陪伴你到太久。 可他甚至连生病的时候都不会花你太多钱，因为像你看狗跟猫都会花你上万块，可是老鼠的话，因为它的生命周期非常快，所以它恶化速度又快，然后它的药材那些又便宜， 嗯， 所以其实我没有在它上，我在它就是安宁这段时间也没有花很多钱在它身上， 是， 对，嗯，我觉得老鼠它来的时候。我觉得如果你是遇到一个它本来就不会咬你的老鼠，那你很幸运、嗯，因为老鼠它其实防备心，它就是会咬你。 嗯， 它因为它手也没有那么大力气可以抓你、嗯， 它唯一的反抗就是咬你。 对，就是咬你。那我一开始遇到它的时候，它其实是会咬我的，就是可能很不放心这个环境或什么的。 你是领养它吗？还是怎么样的机会可以遇到罗伯特？ 对，我是领养他。我是在其实现在 Facebook 上有非常非常多领养的社团，但我自己倒没有非常非常觉得领养代替购买这个 slogan。 嗯， 我对于这个 slogan 还好，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被动保人士抨击，但我觉得你如果要养宠物，你一定是会想要养自己喜欢的。 嗯， 我觉得我没有到品种意识很明显或干嘛，可是如果你今天要陪伴一个，就像你找伴侣，你总会找一个就是你看得顺眼的吧？ 确实， 对。然后那我觉得，就算你有品种迷思，那也都没关系，你只要可以爱他一生就好。 嗯， 就算你今天是去宠物店买了一只品种老鼠，或者是你今天跟 Facebook 上那些交流的人领养了一只老鼠，都可以。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 爱他。 你要陪伴他走过这一生，这样、 嗯、负起责任来。 对，他刚来的时候为什么叫萝卜头？是因为他的毛色偏白， 嗯， 后来越长大越来越黄，卤萝卜， 卤萝卜。 我觉得老鼠很可爱， 还好他没有卤到很透，这样。 对，我觉得他就是脸很可爱，然后眼睛又很大，然后他又小小的，他是，我觉得他已经算是黄金鼠里面。很大只，它可以占满我一整个手掌，它很肥大。 我觉得它很像是缩小版的你耶。 欸，超多人这样讲。我等一下拿照片给你看。我刚刚就是把它的脸放在我旁边一起拍照的时候， 一模一样。 很多人都说我们长得超像的。 不是大家都说就是宠物会跟主人越来越像， 对，这是真的。然后他到后来就比较不会咬我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 你跟他建立起感情了。 对，就是他有越来越信任你。然后一开始我朋友也都会想要摸他，我都说哎、欸、不要，他会咬你。他们都说他会咬人吗？会。 你以为看起来小小的没什么攻击性 哦，他咬人超痛， 其实凶得很这样。 对，嗯，他其实生长过程中，我觉得养老鼠还有很简单的原因是，我觉得这也跟主人他的生活习性有关。你可以花很多时间陪他，你也可以就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他也没关系，他就是一直可以生长的很好的，很像在养植物，你只要每天记得喂他。 宠物鼠。 对，你每天记得喂它，然后每天记得帮它挖屎，对，每天记得帮它整理它的坑，然后我觉得最基本的生活做好，它其实是可以生活的非常好的， 它不需要太多额外的时间的付出，时间的成本呢、啊。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睡眠障碍的人，那真的不能跟它睡在同一间房间，因为它是夜行性动物， 它会一直跑那个 滚轮、哦，你晚上就会一直听到滚轮在吵，大概三点的时候。 OK。 但有一个训练的方式，我是听人家说的，你可以一开始他来你家的时候，你就白天都帮他盖黑布。 哦，他会以为 是晚上， 是晚上这样子。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再把灯都打开。 哦， 对，这样他就会变成我们的晚上睡觉， 就是帮他调时差这样子。 对对对，可是我有试过。 嗯，然后呢？ 没什么用。 这是算什么都市传说吗？ 对，都市传说。所以我就把它都放在客厅，然后就是喂它什么的。嗯， 我看你跟他感情很好，你就是很常会跟他合照或者什么的。 因为很可爱啊，他如果长得很丑，我真的就不敢。 你这个人， 我觉得外貌协会对宠物也要外貌协会。 OK。 我觉得在养完宠物之后，会开始觉得自己其实好像没有到非常适合养动物。 怎么说？ 我觉得我对动物没有办法产生那种很浓烈的情感。 啊，你那样还不够浓烈吗？ 我觉得看了别人之后，看了那些真的那些饲主之后，就会觉得我好像还好。 是吗？还是因为陪伴的时间没有到很长的关系？ 我这样讲好像也有可能。我会觉得自己不适合，是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到，我觉得我好像蛮容易忽略他的。我虽然不会忘记，我虽然蛮不会忘记要帮他维持基本的生理机能的。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说像那些爱动物的人这么爱他的动物， 投入在里面这样。 对，我觉得他们很就是真的很爱小动物。我觉得 我好像可以理解那个感觉。 你知道那个其实很矛盾，因为其实你小时候受的教育就是你要爱小动物，可是我长大之后，我发现我自己好像不是这样的人，我好像没有到这么强烈 的爱。你没有讨厌，但就是也没有 喜欢啊， 喜欢，但没有到真的这么热爱。 可能不到觉得你知道你要到照顾一个人的感觉，你要真的很喜欢这个人，你才有办法。 还是说你觉得宠物就是宠物，它不是家人？ 可能也没有分得这么清楚。可是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像一般的饲主这么爱它的动物。然后我会觉得我到最后就是它生病的时候，然后老鼠生病的话，就是真的要非常花时间喂它吃一些流质的食物，因为它已经没有办法再拿那些他平常吃的食物来吃的，你就要帮他，用那些那个叫什么流质的食物， 用什么吸管吗？ 营养粉，对对，营养粉，然后把它泡成很像奶粉那样，然后就给他吃，就用针筒灌他吃，对。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会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就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个耐心，主要是，然后。还要喂他吃药什么的，我觉得比起我女朋友，她很细心，然后我就不是一个这么细心的人， 是， 对，就在照顾宠物上面没那么细心之外，我又不是一个非常投入的人，所以又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么适合养宠物。我在他走了之后有写日记，所以我觉得我是要这一次我才真的有一种我是饲主的感觉， 是， 像之前都是。 我之前养的宠物，我刚刚说它要么就是突然不见嘛，然后要么就是，它是中途来我们家的，因为有一些我们家养很多猫，然后有一些是别人不要的这样，然后我们就把它接过来，可是它就不会，可能它就是真的跟原本的饲主比较亲，所以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吗？ 很浓厚的感情， 就跟他们不会有这么浓，就是。他居然不消失了，从你生命中消失了，你可能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可是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自己是饲主的那种感觉。我就是看了很多 Facebook， 看了很多 Instagram， 他们那些黄金鼠的照片啊、影片啊，我心里都会觉得还是萝卜头最可爱。 妈妈感。 对，这就是身为一个就是饲主真的会有的那个 心情，自己的小孩总是最可爱的这样。 对，然后他到尾声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老鼠的病看得很不明显，我觉得很看不太出来，因为他就是会一开始都还生理机能很好，你就会觉得哦，那应该就是，尤其他身体肿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那应该是囊夹吧。 或是他变胖之类的， 不会觉得他变胖，可是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塞食物在他身体？因为他们非常非常会塞食物在囊夹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 很难察觉到。 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塞食物，所以我就没有到很去关注这件事情。我到他后来真的都没有消下去，我才带他去看医生。我是8月17号带他去看医生，他8月26号就走了。 其实很快。 对，可是他17号那天看起来的时候还非常的活蹦乱跳，就还非常的可以在医生的那个治疗手术台上，很有活力，然后他就是那一天开始慢慢变得不太好。对，现在从原本可以吃一些他那些谷物，然后到后来就只能吃流质食物这样。然后他，我到后面几天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非常困扰着我。他一直，我就是有想过要帮他安乐死。 是， 我一方面是觉得他看起来很痛苦，一方面是觉得我好像真的照顾不来。因为他如果现在这个时间没有把我刚刚泡好的东西吃完的话，那我等一下就要再把他喂到吃完，他才算是今天的营养有够。对，就一定要把那一管喂到吃完。可是其实我算是上班比较忙，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花真的非常非常多时间去喂他吃这个流质的食物，尤其是他可能会排斥这个味道。那时候就是觉得到底要不要安乐死。我原本已经被我妈说服说就是应该要让他自然死亡。然后到后来我又每天都看他这么痛苦，我就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很动摇我的决心。然后我后来也有真的上网去查安乐死的资料，我都觉得那安乐死的资料真的超级可怕的，因为他好像是会最正常的就是注射一些可能是药物，然后让他死亡。可是我有看过那种物理的 安乐死， 就是折头这种的，然后什么， 这算安乐死吗？安乐不是应该是要安详的走吗？ 然后什么脊椎啊，什么什么的，什么折脊椎。 我以为是什么什么烟雾，让他直接就是慢慢的就昏迷，然后就走这样子。 只有注射是真的安乐死，然后其他我看他的介绍有很多种介绍，那种折头我真的觉得超可怕。但最后我是等他自然死亡了。对，我那一天他走的那一天早上，我突然发现他非常有活力，然后可是其实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是觉得他应该是回光返照哦，这样 你自己也有预感， 我就有预感。然后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喜欢事情发生的当下很慌忙的人，所以其实在我知道他身体越来越不好之后，我就已经有先想好接下来要怎么办，我是要怎么葬，就有些什么树葬、海葬、火葬 怎么处理他这样子。 对， 我那时候就有想说，我要带回桃园，把它埋在土里面，这样就直接带回家。所以我要准备一个把它带回家的桶子或者一个容器，这样。我其实很早就是他走的可能前两天，我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并且已经想好说我要带些什么回去。 你真的很理性，很有计划性。 对，我跟你讲，我原本以为我是这样的人，我真的以为我对就是宠物是这么理性的。 是。 可是我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我就突然就是想到，然后我上班就直接砰，我就大哭，然后我就是哭到没办法上班。那天就是一直哭，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哭。 嗯。 我哭完隔天他就走了。 嗯。 其实那个时间是他走的时间是礼拜四，可是我礼拜六跟礼拜天要去台南表演。所以我还在想礼拜六礼拜天到底要怎么办，然后我已经跟我朋友说好说，那我拿我带他去给你照顾，因为我室友其实有一点怕老鼠， 嗯， 所以我可能就会想说给一个比较不怕的人， 嗯， 对，嗯，他在礼拜四晚上我跟我朋友已经讲好说，欸，那就给你照顾哦，我过去看他的时候他就走了。 哦， 对，他走的那个当下我完全没有哭，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上下，什么都没有。 嗯， 我就是 OK， 他走了，那我就把我准备的盒子拿出来，然后我在里面铺好垫材，然后放一些葵花籽，就他生前爱吃的东西，然后我再把它放进去，然后就把它带回桃园，然后把它放进土里面。我那时候还先请我们家就是阿姨先帮我把洞挖好。阿姨很辛苦，还帮我挖洞。 我以为你自己挖的。 没有，他帮我把洞挖好之后， okay， 我就把它放进去，然后我真的就是回家把它放进去，然后我把全部的东西该倒的都倒进去，那些陪葬品弄完之后，我就把它埋起来。我这一切都非常的快， 嗯，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情绪反应，可能因为我也担心我自己会。就是真的进入那个状况就会砰，所以我就让我自己都非常非常冷静冷静。 嗯， 对，我回家然后我就买完之后我就立刻回台北了，而且就这么刚好我那一天刚好请假，我那天刚好我忘记是为什么，因为不然我平常就是都要一直上班， 嗯， 可是我那天刚好请假，他刚好在我请假的那天晚上， 他也选好了一个你刚好有时间的， 对， 不想给你再添麻烦。 我就觉得天哪，他真的太贴心。就算一切都是注定好的，不是我想的这样也没关系， 嗯。 但我就觉得，就是那是一个对事主的安慰吗？就是觉得很贴心啊， 嗯。 对，但是他在。我要去台南之前离开，而且还挑在一个 你刚好休假的时候。 没错，我刚 好 请假的那一天， 让你可以好 好 处理这个状况。 对， 嗯，是一个贴心的孩子。 对，就是养，就是我对萝卜头的一生的对，就是讲完他的一生。 嗯， 大家如果对养宠物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寄 email 问我，因为我其实有不止一只养宠物鼠的经验，只是他是我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陪伴他的。 所以你是从他是小老鼠的时候吗？ 对，我从他应该出生一下下， 哦， 没有到一下下，因为他毕竟还是要长把毛长齐了才可以去送养， 嗯， 对， 嗯， 但就是很小的时候，他大概就两岁半这样， 哦， 他来的时候是前年的四月，但因为我知道老鼠寿命就两年到三年，所以其实从四月的时候我就有开始有一个心理准备， 是。 对，因为我很不喜欢那种突然来的事情。 你之前也有跟我讲过啊，你就是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都会希望你是准备好的。 对，但我觉得这次是成功了，就是我有真的是先准备好，然后把每一件事情都想好。 嗯 嗯， 但会有一种心里落空的感觉吗？ 很后面这个感觉才出来。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情绪在很后面的人。 嗯， 我在面对，我觉得我日常中是一个很容易被吓到的人， 嗯， 可是我面对比较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可能都是偏冷静，然后我到事后才会觉得这件事情对我的情绪反应是什么，我才会表现出来， 嗯， 或者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它对我的情绪反应会很大， 那你想要后面一点再处理， 我就会先把。事情都想的比较饱满，比较完整，这样我的情绪才不会在那个时间发生的那个当下突然砰，这样 真的是处理的很好， 情绪大师， 情绪大师。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喜欢情绪反应，大部分我期望自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冷静的人，一个心理状态可以大部分都在零或者是零之上。 是， 我很不喜欢那个零之下的感觉。 但会不会也是因为这样，希望一直可以维持这样的状况，然后你就会忽略了其实那些本来应该被释放的心情，他们就一直被藏在某个角落，没有出来。 我觉得会，其实会，但是我觉得这也很矛盾，因为我觉得其实也不喜欢那个感觉，我也不喜欢它被释放的感觉， 但总觉得要定期清理一下。 就是突然， 不然 我那天 我会担心，就是久没清理，它就是会累积超过那个水平线，然后就会冒出来这样子。 就像我那天突然晚上就爆哭，我觉得应该就是一种突然觉得忍不了的这样。 有可能， 对 对啊。所以， 但我很庆幸我那天有发生这样的状况，就是情绪反应，因为我隔天才可以这么冷静，把一切事情都处理好， 是 很快耶，真的处理得很快。 我觉得有好有坏啦，但如果之后能够好好找一个自己的时间，把那些东西不一定说真的要反映出来，但是你可能可以透过其他的方式去消化或者是接， 就是疗愈它， 处理这件事情的话，会比你比起就是只放在那边然后都不动它要来得好。对啊， 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最 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就是他其实身体越来越不好，那几天他的身体都有越来越冰冷，然后他会变得没有力气，所以他整个身体都很软很软，可是他在回光返照的那一天，他就是突然有就是温度有上来，然后他也是变成，他也就回到原本比较健康的那个握，你抓他的时候你会有那个握感，就不是软趴趴的老鼠这样，就是回光返照是真的，你到这时候就会觉得，回光返照是真的， 不是只是传说而已。 对，它就是你就会突然好，然后又，可是因为老鼠太快了，它活一天是人的一个月，所以它好就好一个早上而已，对啊，然后就很快就离开了。然后它在回光返照那时候，它原本都已经就是没什么力气了，就是全身都应该要软软的没力气，然后但它早上有咬我的手。 他鼓起最后的力气咬了你一口， 我就先姑且这样相信，对，不然我应该要觉得他很怨恨我吗？ 他想要在你身上留一个印记， 对，我就姑且相信是这样 的印记，这样 他就有在我的左手食指上咬了两个 小洞， 对，两个就是他的牙齿，小洞。 你有给我看那个照片，很可爱。 我晚一点。等一下录音完之后就会去，因为它已经结痂，然后也掉了，然后我就会去把它刺在手上，或者把它用成一个微笑，就刺在原本的位置， 手指头，纪念它还， 对对对，就感觉看到它就会想到它， 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结局吧， 对， 那之后就是你还会有想要再养宠物的念头吗？ 暂时不会，因为一方面是我觉得我意识到我自己不是非常适合养宠物，然后一方面是，如果他真的最后是生病离开的，那个对，我觉得对人对饲主的心理压力什么的，是真的很 大。 对，我原本以为我就是，我真的原本觉得我不会有这么多的情绪反应，但因为事情都没发生过，这次是真的发生了，那其实是会，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到非常喜欢那个情绪反应 离别的状态。 对，我其实没有很喜欢。 那确实会是一个蛮，而且它不是短期之内会结束的，你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结束那件事情。 对，这是最痛苦的地方。你从他开始生病，然后你就看他越来越虚弱，你还要看着他越来越虚弱。 确实。 那个真的是太虐了，所以我暂时真的不管是什么宠物，我都没有想要再收编任何东西回来。 先不要， 真的先不要。虽然老鼠真的很可爱，而且又就是成本很低， 但生命本来就是这都会是一个很正常的轮回嘛。 对， 所以我其实也觉得就是 养宠物的那些人蛮厉害的，就是你能够愿意花那么多心力去，陪伴一个他可能会比你早离开的一个生物这样子。 其实很多人都有问我想不想要做宠物沟通，但其实我有点不敢，因为我一直对于我是饲主这件事情没有很自信。嗯，就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主人，所以我都会不敢跟他宠物沟通，我都怕骂我。对，但不知道哎、欸，其实又有点想。 但现在还来得及吗？ 可以啊。 可以， 是可以跟， 真的 哦，就是 怎么办到？ 我也不知道哎、欸，就要问宠物沟通大师。如果有听众是宠物沟通大师， 好特别哦， 可以讯息我们。 OK， 啊，你讯息我们，然后我就在考虑就是做宠物沟通啊。 哦，原来如此，我以为是要宠物还在世的时候才能做。 那他们好像是看照片 哦，这么特别， 然后要看到那种很清楚的五官的照片 哦。哇，宠物沟通也是一门神秘的职业， 玄学，很玄。 好想找宠物沟通师来。 我记得是往生的也可以，我印象中。 哦、是啊、哦嗯。 如果有宠物沟通大师是听众，就是拜托你，就是 mail 我们， 或是来上节目， 或者来上节目， 直接来 上节目， 直接现场。 啊、不行，我怕我在这里爆哭。虽然我觉得我不是很合格，但我很怕爆哭。 不会啦，我觉得以你对他的爱，怎么样都算是没有到不合格的阶段了。 怕哦，好怕骂我。 不会啦， 希望他现在过得很好。哦，我那时候也有跟他讲说，我那时候讲一句我觉得很好笑的话，我跟他说，下辈子要当人哦。然后我就看着他，跟他讲不要好的，你下辈子当石头吧。 干嘛这样？ 我刚刚说当人真的没有比较好。 哦，对了，好像确实哎、欸，当人好像没有比较好哎、欸。我下辈子也不想当人了。 对，所以 不是说我下辈子想当猫。 对， 你说你想当海浪还是？ 没有，我是要当石头。 你 是一 直 忘记？哦、你 我不是，我一直记得海浪这件事情。 我当小波块啊！ 对对对对，那你们两个就一起当小波块。 对，我们两个一起当小波块，好浪漫哦！这是什么浪漫的结局、 啊？一起在海边看海。嗯，不错、欸。我躺在小波块上面。 好， 小波块羽毛。 好， 对，好了，就希望萝卜头可以在天上住得开心，下辈子可以转身投胎当一块， 当他想当的东西吧。 对， 不一定要是人，不一定要是石头， 啊、快乐快乐就好了。 或者是就不要投胎了，他就可以直接成仙。他这么可爱，萝卜仙， 可爱可爱仙， 他是萝卜仙哎、欸， 萝卜仙，好。好，那节目最后在分享推荐的东西之前呢，今天刚好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也不是今天啦，就是过几天之后呢，就会是一八的生日，所以我们现在这边祝一八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恭喜你晋升到几岁？27岁， 27岁， 两位的世界。然后刚刚就是在开录之前，我送了一八一个礼物，然后我那时候叫他先不要拆，我叫他就是录音当下的时候拆这样子，所以你现在可以拆。 我想要来，我们等一下这一段可能就需要一点剪接，我怕这个拆的过程中大家很尬。哦，你用的很顺哎、欸，我很一下就撕开了。 对， 我要开喽、嗯， 开喽。 哎、欸，很可爱哎、欸，我好想给你们看哦。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他送我什么的话。然后后面是 哦，后面有写一些字，但我为什么想要在这一集就是才请你开？嗯，是因为我做萝卜头在旁边， 我看到了， 然后做两个萝卜在旁边， 好可爱哦！ 就是想说你可能他刚离开，然后就是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像画框的东西给你，他可以陪在你身边。 这是粘土吗？ 对对对对对， 粘土老师， 我用粘土老师的一个简单的技能，然后做了这个。 很可爱耶，而且萝卜头就是它的颜色耶。 对，我还有特别去找你的那个 IG 的限动，然后看一下，认真看一下萝卜头颜色。 然后这个我那几天就是一直一直在滑限动，我一直从它出生的限动， 有很清醒，有一直在记录它。 对，我是从它出生的限动一直到，其实我在譬如说我的宠物离开的时候，如果我是有习惯为它发动态或为它发限动的，我都会写什么下台一鞠躬之类的。嗯，我到现在我萝卜头的我还没有，就是它下台一鞠躬还没有 po 上去，可能等我刺青完吧， 等你准备好了再说。 觉得刺青完它是一个很完整的结束，因为感觉我就 是 把它留在我身上了， 仪式感的感觉了。 对，可能就会过几天就会出现了。谢谢你的礼物，它很疗愈。 希望你开心， 谢谢， 给你一些安慰。但我觉得我萝卜头好像没有做得很像， 像不像不是重点啊？他看出来是一只老鼠，没问题吧？ 好， 那我们来进最后的小单元吧。 推荐时间， 那换你先。 好，我这一次想推荐的是一首歌，然后是一首日文歌。这首日文歌是我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的时候就听过的歌。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听到歌 的时候，是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一部电影，它是日本的电影。那它是这首歌是那一部电影的主题曲。那名字的话呢，叫做 Tomorrow's Way， 明天的路。那歌手的话是 Yui， 一个日本蛮常青的一个歌手。 我听过他， 你听过他？对，就是 YUIUE。然后他的 Tomorrow's， 他其实其他歌比较广为人知，因为他有帮就是动画唱一些主题曲或片尾曲之类的。但这首歌比较少人听过，但这首歌是我喜欢他这很久很久，从我小学大概三四年级一直记得，然后喜欢到现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根本听不懂日文歌，但听到旋律的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景象是我一边看着电视，然后一边听那个歌，然后看着电影，然后就落泪。 哇！ 所以是真的第一次被歌所感动 的落泪这样子。所以想说在这个这么值得纪念的时刻，然后就分享这一首 Yui 的 Tomorrow's Way 给大家。 好。那我今天要推荐的是一间在新竹的餐厅，它是我之前在新竹表演的时候，新竹在地的人带我去的，然后吃了一次就一直记得，然后最近去新竹玩有再回去回访这样。它叫食坊宵禁，食是食物的食，坊是土字边的坊， 工作坊的坊， 然后小是很小的小，禁是水， 哦， 一口井的那个井。对，它其实有一点难找，但你找网路上的部落客，他都会带你走怎么走。你就先找到原柏旁边的米克夏，米克夏旁边的巷子里面进去，基本上可能就知道在哪里了。 Okay. 这样，然后他们家我最推荐的是煎面线。 煎面线，他们家主要是卖什么的？ 它其实是客家小炒，然后它是吃桌菜的，所以就是可能找个大概三四个朋友去吃一桌，我觉得很划算，一个人吃下来大概300-500块。 哦 ，OK。 然后他们就是一些可爱的阿姨，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因为很忙，所以服务态度不好，这是可能你一开始会有的想象，但没有，他们其实非常对每一个客人都非常细心讲解他们的菜单。然后如果你点太多的时候会告诉你，如果你点到重复性很高的。 他会告诉你 ，他建议你怎么点这样。然后他们家最好吃的就是，我觉得煎面线很好吃，就是可以试试看。 他是荤的素的都有吗？ 对，他是荤素共食。那如果你是吃素的话，就要特别先跟他说你的素别，那他就会按照你的素别，就是准备素食的东西给你。 OK， 所以其实是一间蛮有人情味的小馆子。 是，然后他的哦，对，他比较重要是他的建筑，他就是那种古色古香的建筑。 像三合院那样吗？ 有点像缩小版的庙宇 啊。Oh, OK， 对，然后你走进去也会觉得它古色古香，因为它的瓷砖是那种马克瓷砖吗？还是怎么？是马克吗？叫什么？ 马克， 就是那个一块一块那个， 反正就是有砖花 这样子。就它那个瓷砖叫什么？没关系，我忘记了。反正它就是用那种很老的那种瓷砖。 大家自己去找图片嘛。 对对对对对。 OK， 好。 今天我们推荐的就是 Yui 的 Tomorrow's Way 这首歌。 好，然后我的是新竹的客家小炒食坊宵禁。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欢迎你订阅我们。如果我们目前都还有库存的话， 是 我们每个月1号跟15号就会上架，在中午的时候。 对。 那如果你有想说的话，都可以再寄 email 给我们。如果你去吃了或是听了，都可以再寄 email 给我们分享你的心得。 好，5520 Podcast。寄信可以给我们， 我们一定会回你哦，耶、yeah! ！ 对，好，今天这一集呢，就是献给天上的萝卜头，希望他可以活得开心，下辈子做他最喜欢的事情，这样子。好啦，那今天就先到这边咯， 拜拜， 大家拜拜。